能够 也还可以 是吧？现在的凉菜当中，你比如说像什么凉拌木耳啊， 对， 包括一些能够拌的一些沙拉呀、 苦瓜呀 都可以是吧？ 如果你是比如说带着女士或者带着宝宝，女士因为她怕那沙拉酱确实热量很高，那个你今天不管怎么控制在外边吃正餐，你把那沙拉酱都用了，你前面的努力也白搭。 现在有 太高了， 现在有进步了。很多饭馆都是把菜给你端上了，沙拉酱给你盛一小盘里， 这我知道， 自己去浇。 这个比以前要 进步 多了，我可以不用。 对啊，然后基本上就站着，也甚至连站都不站就直接吃了。 就直接把菜吃了，这是一进步，确实是。要不然我说现在我们的商家也在努力，他确实。很多厨师长也在做营养师的培训，他们甚至自己都是营养师了，所以这种努力还是有的。我在外边吃饭的时候，除了这个青菜以外哈，因为刚才你说带夫人，我就会想到，如果你是请女士吃饭的话，你点一个甜点或者甜品，一点都不过分 啊。 你真的不能说，我偶尔请个朋友，比如说是女士哈，出去吃饭，我跟人家这个谈斤斤计较，就想点一个他们家的传统比较好的，不能点，你这吃糖太多，这个时候倒算了吧， 不用哈， 偶尔一次真的不用那么太纠结。 当然甜品热量都那么高呢， 哎呀，你可以大家比如说我们10个人或者8个人出去，你点一小份，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就两口，就这两口对他来说比他喝一瓶那个甜的碳酸饮料啊，那个糖不会比那太高。你甜点不给他点，最后你让他来一人一瓶饮料，其实也更不好。 是， 所以我觉着他有的菜也是，你像上海的馆子或本帮菜的馆子，它本身有甜的菜也很好吃。哎，这有甜的，你这有糖你不能吃，这有点过。 有点过。 倒不必，你点一个，反而显着这个男士他比较贴心，或者为他想，不用太多嘛，一个足以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我说的到这个店，既要有咱俩综合一下最好，就点菜的过程中要有传统的。他每家店都有自己特别拿手的。 对，招牌菜嘛。 这招牌菜。他会特别精心，有的真的是厨师长盯着你，就这个菜是绝对不可以砸的。而且有的了，像老字号或者你说的，就算新生派的这些餐馆吧，他的招牌菜也不止一个。所以你要是请客的时候，招牌菜一定要有，也算我们的大产，应该算 是。 是 是是。 招牌菜没有凉拌菜。基本上 都是热菜 与肉的一些。 对对对对。 讲究的，而且你点招牌菜的时候，你千万别催人家，这也需要我们说外边点菜的一个点。因为我经常跟厨师合作，厨师就说你有的菜没有功夫，这个菜是你还不如不点，你就不吃它。如果你点它的话，你一定要给厨师足够的时间。 那我一直以为在这些饭馆都是半成品，都是准备的差不多了的。 呀，也有那个，因为我以前也跟特别会吃的老师去过，他点一个菜，然后人家说这个菜不点，我们是不会在菜谱上 出来的 标注的、 哦、 您点呢我们就理解是您比较会吃，要有耐心， 等的时间长一些， 你要等，您就冲着这个菜来的，人家真等好半天都不带急的，那才是真正会吃呢。咱们属于忙忙叨叨吃完就散， 对， 所以就没有那耐心。 是， 你要是等一些传统的菜，还是需要给厨师足够的时间。再一个呢，也要尝他一个创新的，就有传统的，然后再尝尝他这个创新的，就是。 这个对一家菜馆的这个评判呢，可能就更全面一些了。 没错，你就是哪点都不 拉空哈， 去一次就去的值得。 对，当然了，我们今天更多的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，可能是关于点菜当中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，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。那就您观察哈，现在目前来看，比如说家庭聚餐。在吃饭的过程当中，容易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，那当然了，最常见的哈就是肉食点的过多，对吧？ 对， 这是最常见的。 最常见的。再有一个，就相对于他来说，就主食太少。 主食少、啊。 一个多一个少，好多人几乎最后吃完了 不吃主食， 吃不下主食了。 对啊。 我给你举一例子吧。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，现在已经过世的一个营养，应该说是大家，特别好的一个老师，他去到一个学校，这个学校把他请去很难，非常有名，就是参观他们的食堂，就是一系列的营养搭配，可能最后想能够提个字更好呗，就是给他们一个肯定，但是这老师始终没说话，到最终这活动结束了，这老师才说